到底生命是什么？好像是说个体的生命又能影响宇宙的命运吗？一开始这个题目感觉说的那么大，但是音乐中好像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这样的好天气起，我们来听好听的音乐吧。白千道，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说刚才那段音乐叫做无所畏惧，这段音乐叫做探险，音乐中都有不同的感受，就好像在昨天，我在昨天的电影音乐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难道阿汤哥不就是自己在生命当中的各种探险展示给我们的人类体能的极限吗？九月，咱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好像听的音乐都还挺励志的是吧？接下来呢，听段小爵士猫的舞步。 在这样的猫步中，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签到。会飞的老马说了，连续几天晴空万里真好，心情也好了。再听听美妙的音乐，真是妙不可言。胡雪迪说了，蓝天白云，绿树成荫，空气出奇的纯净，真想伸开双臂拥抱大自然。胡雪迪还说，小月老师，您在市中心不知道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哎，今天中午呢，我还真有时间溜达了一圈，一会儿呢把中午拍到了一张照片发给大家，真的是很美好的日子啊。拍了一张照片啊，你那里的云比我这里多，知道是今天吗？在北京的哪个地方啊？市中心可是艳阳高照，偶尔拍了一两朵白云，真的是很美好。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签到，二班的花白云丽本呐、小星星啊、怪呆虫啊。怪呆虫说，听着爵士，喝瓶红酒，小心酒驾，那可不行。对呀，听音乐，那么就在家中。如果在这样的午后，还是配点精神的饮料吧，一杯咖啡，一杯茶，或者是今天如此天气美好，喝点纯净的白水也是很好的呀。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是不是秋天就应该听这个呢？维瓦尔第四季秋的第一乐章，因为这首曲子太熟了，其实在古典上倒很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天太适合了。 要知道维瓦尔第的这首四季大家非常熟悉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秋的第一乐章。用音乐最早书写四季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真的是茫茫苍穹都有万生万物，都有可见的情态，但是音乐家们就用这种音乐来描写四季更替的季节。而且在维瓦尔第写的时候，每个季节都还有他的14行诗，像第三首秋天是这样描写的，第一乐章是农民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而还有第二乐章是许多人痛饮美酒兴高采烈，那第三乐章就是结束庆典昏昏欲睡，第四乐章是众人远离歌舞呼吸清新的空气。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秋的第二乐章。 古典也流行。 也看到了坚发来的这张照片，好像是城市的森林公园的感觉。胡雪迪说了，听着音乐看美景惬意。坚也说，今秋的北京真是美如画呀，我言秋日胜春长。这样的音乐更适合金秋的北京吧。秋季北京最好的季节，气候宜人，景致优美，同样秋天也意味着收获。上学的孩童在秋天里收获知识，果实累累，劳动的农民在秋天收获庄稼，风谷满仓。这首是林海的《踏古》，是不是很适合今天北京的声音呢？既有古老的声音，也有现代的节奏，就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依旧温婉亲切，也像是秋日里的风，轻拂在脸颊，漂浮在半空的云，流淌在小河里的水。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主演的大型曲艺节目《姜昆说相声》近日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以多元素、多媒体、多方位、多情境的艺术形式，实现了历史时空的跨越、梦想和现实的结合，成为一场相声秀。从9月4号到9号，展演周将在连续6天的时间里，为广大观众连续奉献姜昆说相声、优秀曲艺节目综合专场、四川曲艺专场、原创河南方言剧老街等6场南北各异、精彩纷呈的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今天到本月8号，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将携易卜生代表作《人民公敌》亮相国家大剧院。昨天下午，《人民公敌》舞台探班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进行，绍宾纳剧院院长托比亚斯维特率先介绍了这部剧的精彩亮点和现实意义，主演则介绍了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和对人物的读解，并且带来了第一幕的排练展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台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音乐中有一种情愫，也有一种情景，好像是一种记忆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这个美好秋日里应该出现的音乐吧。这首叫做《家乡的摇篮曲》，thank you. 在天气和季节当中，秋天分早秋、中秋、深秋。早秋就是这样，天蓝云白，树木苍翠，气候宜人。我也在想，忙碌紧张节奏压迫感，在迅捷的日子里，可以说我们奔跑很久了，难免想要透一口气，难免想要偷偷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就变成这样，我们要按照日程表的时间来安排，来完成生活，匆忙的上班，匆忙的工作，匆忙的吃饭，匆忙的打电话等等。所以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Rosita。 今天的天气多么好，希望你下班以后没有那么匆忙，有时间可以在这美好的天气里 走一走。而此时阳光正好，空气中有深秋的有秋日的那种温润平和，天空瓦蓝瓦蓝的，白云缭绕，就像此时的心情。看到在我们的音乐会里，很多朋友发来了今天的天气的照片，那么美好。怪哉虫发了一张，还有花瓣爱乐丽本，还有邢佩云，哎，好生活鲜花小点心，那吃喝古典流行，此时的心情，下午茶是吗？还有小铺也发来了，依然是这样的美好，好天气，好音乐，可以带来好心情啊。说了窗外的蓝天白云，还有小月老师播出来的音乐，是的 WX 说了早期的早秋的宜人和美丽，还有应景应时的音乐陪伴，谢谢大家了。是的，鹏鹏也说好天气好音乐好心情。